好，继续啦，翻嚟啦，第二节经会天下啦。咁啊，安东尼当然啦，继续会预测下今个星期嗰、那个啊诶汇市嘅走势。咁当然啦，我啦，大卫杜比同埋亨利，咁啊做呢啲学习者啦吓。咁啊，作第六市究竟啊有咩可以 希望我哋 入位嘅价位啦吓咁样。 嗱，其实咧，我哋上一节嚟讲，我哋就应该系回顾翻究竟上个礼拜个 level， 即系个 suggest 咧啊，即系建议嘅波幅究竟准与唔准啦咁。 系系。 啊，咁或者上次冇做到，我哋今次做翻啦。 好啊。 咁、啊、其实上一个礼拜嚟讲咧，就最准嚟讲咧，就应该系个 euro 噶啦，因为嗰、那个啊个欧元咧啊，我哋 suggest 嘅 level 咧就系话咩啦啊13320-13080啦。啊，咁而最低嚟讲咧就13104，系相差廿点咁上下啫。 系 啊，咁而上高嚟讲咧就去到13227，咁但系唔好唔记得就系我哋曾经讲过咧就系、是、啊13320咧，其实我系俾多咗佢，因为我哋认为个阻力咧就系13240嘅。 系 啊，13240嘅。咁而上个礼拜亦都因为个 euro 系0044弱嘅关系咧，咁佢真系喺未上到13240啦，啊，即系从未挑战过嗰个阻力。嗱、啊，咁呢個係比較準啦。咁而其他嗰啲咧就啊嗱、那個 dollar yen 嚟講咧，我哋估計嘅波幅咧就係9740-9960啦。 咁 啊結果咧就係、是、下低嚟講咧就係9811啦，就相差600多，即係70点啦。啊，咁而上高嚟講咧就10022，咁亦都係相差62点，即係話將嗰個搬咗上去少少啦。 即係 shift 咗上去少少。 但係如果以呢個波幅嚟講咧，其實亦都叫做合格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啊，第一佢唔过100点， 嗯、 啊咁如果你喺高位，你真系有沽到嘅话咧，啊咁其实啊到咗收市嘅时候，你发觉系都系有个 profit 喺度嘅，即系账面上， 嗯啊，即系去到最低位 咁亦都咩咧？亦都我哋亦都估唔到就系话啊，即系我哋做上个礼拜做完节目之后，啊奥巴马就会即系讲话即系叙利亚嗰、那个即系。交由國會嘅決定啊，啊，亦都唔知道原來中國嘅數據係可以出得咁好啊，即係啊，亦都唔知道嗰個美國嗰個知識係會有即係咁快就已經可以 touch 到3厘、嗯、啊，咁所以其實對於呢一樣，對於上個禮拜 suggest 嗰個日本紙個 level 嚟講咧，都叫做 OK， 即係我覺得都可以入格嘅咁啊，而個英鎊嚟講咧就。高我哋 suggest 咧就系话13320-15580啦，咁而结果出嚟咧就15490-15680啊，咁呢一样嘢咧就最主要嚟讲就系话真系个交叉盘嗰度比较强啲，咁而美啊英国咧上个礼拜出嘅数据咧，即系嗰个制造业同服务业嚟讲咧，都系0044比嗰个欧洲啊，或者系比即系比欧洲咁多个国家咧，都系0044强嘅。而市场亦都开始有声音咧，就系、是、觉得啊，虽然英伦银行上个礼拜啊议息完之后，仍然系维持得即系维持个低息啦。咁但系咧，市场认为就系以佢个经济条件嚟讲咧，佢会有好大机会咧，就快过欧元区加息，因为而家估计咧就可能喺2015年，即系后年嘅第一季啦。英伦银行已经是会有机会加息的 了。 咁、啊、所以英镑是比较强啲、啊啊。至于其他商品货币来讲，我上个礼拜都已经讲了，就是说即是比较难预测啲，咁亦都好老实讲，就是说中国的数据啊同埋其他即是、啊、交叉盘的拆仓，而令到呢啲商品货币啊走转返强嗰个波幅来讲呢，就比我意料中是比较意外少少。咁但我哋亦都讲过啦，即係嗰个澳洲纸同埋纽纸呢亦都好大机会係喺啊纽西即係新西兰嗰个毒奶粉事件之后已经见底嘅。咁所以其实佢反弹呢亦都唔意外。咁啊澳洲纸嚟讲呢，佢亦都未真係话升到上去0.9350，即係我哋认为嗰个重要嘅阻力位。所以暂时嚟讲，我觉得就係话如果喺92楼上呢，大家仍然係可以考虑下睇下睇咩位呢、啊、尝试下就去估。即係我觉得啊，澳洲纸同埋纽纸咧，啊都唔会话真系有太大嘅上升空间，即系除非去突破位啦。如果唔系嘅话，我觉得就系话呢啲位其实都可以尝试下啊试沽嘅。 系 啊，反而个加拿大即系加纸嚟讲咧，我知道上个礼拜嗰、那个啊油价啊收喺$110楼上，即系个纽约期油啊，咁亦都系因为嗰、那个。啊，敘利亞嘅戰事嘅原因啦，咁而令到個加紙亦都偏強，而本身 加拿大出嗰個就業數據亦都唔差，即係相比起美國嚟講，咁、啊、所以個啦個加指亦都係比較偏強少少啦。咁啊個 range 嚟講咧就10480到10640，咁結果嚟講咧下低嚟講10381到10560，好似將個龍門咧就擺歪咗少少咁。 又 shift 咗啲啦 嚇。啊，冇錯啦。咁但係我哋即係都要接受嘅，因為有好多時咧就係話匯市係有好多影響嘅因素，即係千變萬化嘅。啊，咁第一就係話我哋 set 個 range 嘅時候，我哋要參考上個禮拜嘅 range 同埋收市價啦。啊，咁第二咧就係話睇下今個禮拜有啲乜嘢係足以影響到匯價啦。嗱、啊，咁第三啊，但有啲嘢我係測唔到咧，就係話幾時嗰啲交叉盤啊，嗰啲係會拆倉咧，咁呢啲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嘅。 即係佢匯市嗰啲咁嘅，我哋啲 range 咧都係啲我哋可以既定嘅資訊嚇，所得到可以預測嘅。 啊，咁當然即係呢啲 range 嚟講，我哋都係俾大家參考啦。咁亦都唔可以百分百咧，就話一定係準確嘅。 即係我哋唔係神啦，如果我哋係神嘅咧，已經係 咁冇嘅。我哋只不過係盡力啦。咁嗱，講唔好即係上個禮拜檢討完啦，咁或者講翻今個禮拜。最主要来讲就是出了美国出了就业数据之后呢确实是比预期差的。咁佢失业率呢就由 7.4% 跌返落去 7.3%、 嗯 啊。表面睇系几好。咁但实际上来讲呢就因为系有太多人呢、啊、即系越来越多人呢就因为搵工搵到冇心机啦，即系搵极都搵唔到而退出个劳动市场。啊嗯、所以就令到佢失业率降。咁所以佢嗰个 participation rate 呢就即系嗰个参与率你係跌到落去咧，就三十五個月嘅新低啊，應該係啊，定35年新低。 即係並不代表佢嗰個真正嗰個失業率咧係真係下降咗，只不過 佢跌到 工作嗰啲 落63.2%，即係話你100個勞動人口只有63.2% 嘅人咧啊，係真係有咁嘅意欲，即係 係願意工作， 係啦，願意去工作、嗯、啊。咁呢下 即個 base。个基数系细咗嘅， 系啊，咁所以啊个数字嚟讲，失业率跌咧就唔代表话嗰个美国就业市场系好咯。咁而我睇翻就系话，大家都睇住个浪翻 payroll 啦，即系非农业嘅新增职位啦，系16.9万咧，就比预期嘅18万少啦。啊，更加令到市场失望咧，就系话佢对上两个月咧都系往下修订咗嘅。咁譬如话七月嘅时候咧，佢就由188,000咧就调低到去172,000。啊，咁而六月嗰个咧就系由16万二咧，就调低到104,000，即系两个月咧 total 唔见咗70,000+嘅职位嘅，即系修订之后。 咁都几犀利嘅喎。 系啊，咁所以市场嚟讲， 即系修订与呢个第一版本可以相差咁远。 系啊，其实因为每一次我哋个浪翻 payroll 个数字咧，都系一个估计数字，就唔系一个实嘅。咁其实一般嚟讲咧，就系话下个月咧就会修订翻。今个月同上个月嘅数字，再下个月咧就修订上个月同今个月嘅数字。啊，咁呢个数字咧，亦都唔系话真，所以今个月嘅数字咧，亦都唔系咁准确。咁而八月嘅数字咧，即系七月嘅数字，点解会修订咁多咧？其实就有两个原因，就因为咧，就嗰个美国嘅车厂，通常喺夏季嘅时候咧，佢都会关门嘅。 嗯， 咁变咗就系话有好多人咧就会暂时性失业， 嗯 ，seasonal 经济学教科书讲过季节性失业 系啦，咁所以其实嗰个数字嚟讲，你就算系九月嘅数字，即系八月嘅数字嚟讲咧，都会有机会再向下修订噶，咁但系八月嚟讲，通常嚟讲咧，就可能啲车厂八月尾嘅时候就已经开翻啊，九月嘅时候开始重新投产啊咁。咁所以咧，嗰個價八月嗰個數字咧嚟講咧，喺過往嚟講咧，都係向上修訂嘅機會大過向下。 嗯， 咁呢樣就大家可以放心少少咯。 嗱，安東尼啊，其實咧，依個前晚啦，即係香港時間星期五晚啦，我哋就知道美國就業數據啊，最新就業數據。咁裏面提到咧，儘管個 picture 張圖畫就唔係好好睇。咁呢個升幅呢冇預期中咁大，但係如果我將佢分開呢 break down 咗呢，就睇到呢佢製造業呢增加嘅就業人數呢係多咗啲㗎喎。 其實呢我哋除睇個數字嚟講呢，好多嘢我哋都知道就係魔鬼在細節中。我哋唔能夠睇個表面數字，咁表面數字嚟講169,000其實係咪真係咁差呢？又唔係喎，因為如果相比起對上三個月個 average 係148,000嚟講咧，其實佢已經係高過 average 噶啦。咁就算係過去半年個平均，即係每個月嚟講咧，都係16,000，佢亦都係高過過去半年嘅平均數。 咁所以呢就好似望落去就好似唔係真係咁差。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话佢有好多職业嚟讲呢，佢嗰个 quality 呢，我讲返就係个質嗰方面啦。佢有好多新增嘅職位呢，都係属于 part time 或者係属于即係嗰个收入比较低嘅。 即兼职性质，即 冇错啦， 低收入职业 系啦。咁譬如话，好似嗰个零售最多嘅咧就零售业啦，就增加咗44,000啦。嗰、那个医疗保，即系医疗保健嗰个 health 嗰个 sector 啦，就多咗33,000啦。咁而专业嗰度多23,000啦，而嗰个餐饮业咧，即系 bar and restaurant 嗰度咧就多21,000。咁其实呢啲叫做低收入嘅行业咧。其实已经是占了差不多80-90%那个新增的职位。 嗯。 而他的还有一样东西大家要留意呢，就是说他那个做 part-time 那些呢，其实现在美国有成800多万人呢是做 part-time 的。而比起譬如说八月的数字比七月的数字呢，是做 part-time 的人呢是多了 1.1%。 嗯。 所以如果以 quality 来讲呢，即是无论个量我们可以接受，个质嗰方面呢，其实是比我哋个表面个数字呢是差 的。我就冇详细睇过呢份报告啦，亦都可能系冇呢个一个数据，我都好想知道。咁到底出嚟做呢个 part time 嘅兼职嘅人呢，佢哋系咪一家之主先？系咪支柱嚟先？如果系支柱呢就大镬啦。如果只系副手嚟嘅啫，譬如话系老公呢就做呢个全职嘅，老婆出去呢做下 part time 嘅呢，可能个影响就冇咁大。但我哋冇办法知道嘅呢啲啊。如果一家之主只系得份呢，part time job 咧，咁都几叻嘅喎。 其实点解会 part time job 多咗咁多咧？最主要嚟讲系奥巴马咧去推行嗰个保健医疗即系强迫雇主要帮啲雇员买咧。 反对声音好大喎。 系啊，咁变咗咧就话好多美国嘅企业咧，佢都唔再愿意，因为嗰个成本太贵。咁变咗就话佢唔愿意设立一啲全职嘅职位。反而咧就系用一啲 part time 嘅形式去请人，咁甚至乎而家我哋见到就系美国有好多大学生出到嚟咧，佢哋都系搵唔到个全职职位嘅，咁好多都系调走去即系有工都打住先啦，part time 就 part time 啦咁，何况即系如果以美国英国澳洲呢啲咁嘅地方，佢哋就算做 part time 嚟讲，佢哋个最低工时咧，比起香港咧。都仲係高好多，咁所以而家都唔使 即係最低工资 吓，最低工资咧已经顶我哋 full time 工啦。 因为讲开讲咧，就话嗰、那个即係奥巴马咧，奥巴马总统咧喺香港咧，我睇一般人对印象都系比较好嘅，几好嘅。但事实上喺美国咧就唔系一定嘅。我识个朋友啦，佢都系即系香港移民过去美国啦，咁啊开即系做中小企嘅。话喺我旧年见到佢话闹到奥巴马好紧要，因为最唔中意奥巴马嗰样嘢咧就是、个医疗改革，令到佢哋啲中小企咧个负担就好重，佢话真系顶唔顺。所以我咧即系当时佢未投未到11月啦，未投票啊，佢话我会投俾罗姆尼啊。我哋觉得奥巴马即系好好啦，即系系代表咗即系点讲啊，能够反映众人嘅 意见。呢啲嘢都系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嘅啫。咁啊，等睇翻啦。咁今个礼拜嗰个汇市嗰个又点样？ 其实今个礼拜汇市嚟讲咧，我哋都仲系要留心一样嘢咧，就系话联储局下个礼拜，即系礼拜二、礼拜三咧。佢哋议息嘅时候，嗰个会唔会话真系落实有个 tapering 喺度咧？咁即系大家都睇住呢一样嘢。咁上个礼拜五嗰、那个就业数据咧，虽然系出得好似冇预期咁理想，咁但系市场咧仍然系好多即系主流意见咧，都认为就系话联储局咧就应该都系会做呢个退市嘅行动。只不过咧就可能会轻手少少。你譬如話好似有一個叫做地方銀行 Kansas 啦 ，Kansas City 啦，薩爾斯城啊，咁佢嗰個Fed Governor 咧，即係地方聯儲銀行行長啦，叫做咁佢上個禮拜五亦都講咧，就係話預期咧就可能喺嗰、那個買國債同埋買嗰個 MBS 按揭抵押證券嗰度咧。可能就各打50大板先啦，唔好打100大板咁重住啦，即系每样减100先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就系话，美国每联储局每一个月咧都买850亿嘅国债同 MBS 嘅，当中有450亿嘅国债， 400億係 MBS。咁可能就係話下啊，去九月即係下九月17、18號呢兩日議息之後咧，佢可能就會落實咧，就係話先將嗰個850億嘅規模咧減到，或者減到落700億啊，或者係750億啊咁上下，即係每樣減100先啊咁，即係開始逐步循序漸進啦。咁 或者唔係做外科手術啊，可能係做一啲物理治療啊，食下啲藥先。 係啦，冇錯啦。啊，因為你做一個聯儲局咧，亦都唔能夠冇信用嘅。咁但係我係要知道就係話你啊，伯南克喺五月嘅時候已經講就會 tapering 啦，開始考慮 tapering 嘅時候咧，開始考慮退市嘅時候咧，咁你唔能夠啊唔做噶嘛。啊，問題就係話你五月你講嘅時候，美國個經濟可能仲係欣欣向榮啊，即係而家啊比起嗰陣時可能已經有轉弱嘅趨勢。啊，咁但係你已經係即係話已經出到口嘅時候，啊，如果你真係推到去十一、十二月先至再走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第一時間方面可能太遲，啊，咁第二呢亦都顯示就係話你好似可能嗰個信用嗰方面呢係會受到打擊， 嗯， 啊，咁呢樣嘢呢就係話喺今個禮拜嘅匯市嗰度呢仲係會繼續影響到個美金嘅走勢。當然，啊，第一個影響到美金走勢呢啊嘅因素咧，就一定係九月九號啊，美國國會復會之後，究竟會唔會通過授權奧巴馬對嗰個敍利亞採取軍事行動咧？ 即係聽日咯喎， 冇錯啦。啊，咁呢樣嘢就大家都要睇住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個美息嗰度，即係美國喺今個禮拜亦都會拍賣3年、10年、30年嘅長債啊。咁會唔會話股市真係要避一避啊？將啲資金推入去個債市嗰度啊，令到佢個拍賣嗰度啊反應好少少咧啊！咁如果你譬如話真係有出現咁嘅情況嘅話咧，咁你嗰個債咧就可能會高，而嗰個債息係低啊，即係債息跌嘅時候咧，就會對於個美元嘅表現咧可能會有少少嘅影響。咁至於數據嗰方面呢，就其實今個禮拜最主要嗰、那個最即係最有重要性嘅數據，其實係要等到禮拜四、禮拜五啦。禮拜四我哋一路都睇住就係個 jobless claim 啦，即係新一周嗰個申領失業金人口啦。咁、啊、而禮拜五呢就有一個 retail sales 啦，即係有個零售銷售啦。咁我知道就係美國有 70% 嘅 GDP 呢個經濟產值呢都係嚟自嗰個消費嘅。咁、那個retail sales 即係零售銷售有冇轉弱到呢啊，或者呢樣嘢對於嗰個美金嚟講呢亦都會有一個影響啦。咁但係我期望呢就話啊，今個禮拜唔會話真係話好似上個禮拜咁即係咁波動啦，那個匯市嚟講啊。咁或者我講一講每一隻 currency 個 range 啦，即係我自己度咗。 forecast 係點樣啦？ 啊，嗱，個 euro 嚟講咧，就我預測應該就係話13050下低，上高咧就係13280。咁我仍然相信咧就係話13240咧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阻力。啊，咁而個 yen 方面咧，我睇亦都會有機會試翻上個禮拜個高位嘅，即係1100嘅22咁。啊，我 suggest 個 range 咧就係話下低係98.40。上高呢就10040。英镑呢啊是偏强少少嘅，因为无论喺经济啊或者系嗰个加息条件方面呢，英国都系占先少少。所以我觉得就系下低嚟讲呢就15.45应该有个支持喺度㗎啦。上高嚟讲呢可能会啊试15.680，咁但系我相信就算系上到15.680呢都唔会跳得太远，因为啊15.680到15.720呢40点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阻力区。啊。 15.680。 是啦。咁而个瑞郎来讲都是跟住个 Euro 的啦。咁所以我觉得就个 range 呢就是话0.9260到0.9450。啊。呢190点的波幅我相信都应该差不多的啦。啊。咁再讲返啲商品货币啦。咁上个礼拜来讲呢就明显偏强啦。咁但是我亦都觉得就是话上高亦再升嘅空間亦都唔會太大㗎啦。咁、那個澳洲指呢嗱、啊、我估計個 range 係0.9040，上高呢就係0.9250。 嗯。 啊個樓指呢個 range 係0.7850到0.8050。啊 ,200 點嘅波幅呢我諗都差唔多啦，即係無謂俾咁闊啦。啊咁而嗰個加元嚟講呢佢都係比較偏強少少，咁但係、啊、我覺得1.0350啦。就應該是一個 比较重要啲嘅支持。咁而上高嚟讲咧就系 1.0540。咁希望今个礼拜个 range 啊，比个水准系会比上个礼拜更加好咯。 accuracy 系冇错，点都系啦。咁因为咧汇市受个政治因素影响都好大。但系当然啦，同嗰个股相对股市嚟讲咧，股市嗰个 fluctuation 咧系上下波幅咧系超过可以系超过 100% 嘅吓。咁所以点解汇市咧系相对嚟讲系一个 fair 啲嘅游戏嘅。咁下一节咧咁讲到啦，澳洲纸我哋讲咗啦吓，都系相对地强啦咁样样。咁下一节我哋可能讲下其实点解会咁强咧吓，会唔会同个大选有关咧啊？咁同埋咧啊呢、這个。新加坡啊，好似成为对取代日本啊，成为咗点讲啊？ 亚洲 啊，一个系啦嘅外汇嘅 交易一个 交投量啦吓，咁样样。咁下一次我哋翻嚟啊，再讲下。